28点，跌293点。港金现价报1623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8美元，卖出17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坏车同埋意外啦。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油站快线嘅坏车，而家仲未拖走，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啦，就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之内，接近管道出口。另外喺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富健花园。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落活道去礼顿山方向车多，龙尾去到乐桃苑，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东山台。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那段比较多车一点。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就比较多车。提一提大家，荃湾的河背街因为爆水管，河背街近住洋屋道市政大厦这一段全线是封闭了。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点06分，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点17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比屋落斜去西贡、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就是锦田公路高埗油站去锦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杨秦同戴娇凤开始喺电器市场卖电线，成日都话逢商必奸。他们为了抢生意竟然出矛招，到底他们最后怎样击败竞争对手呢？ 大江大河 慢慢看，国剧830， 星期一至星期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建威，欢迎你加入知识会社。 Hello， 多多关照。 你不是两手空空咁嚟啊嘛？ 诶，讲呢啲，我带咗啲新环节嚟啊！ 咁就算你啦。咁大家留意逢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阿 Lu， 有我洪建威， 知识会社。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认同。十分是满分的话，你觉得阿一的温柔指数有多少分呢？ 4分。一定一定不是偏温柔那边的女。因为他说我了。 我是石山家的杨彤，想知道我选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哋系嚟自拉斯维加斯，好有质素嘅一队乐队，亦都系演唱会入咗得非常之高啊 ！Imagine Dragon。 礼拜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嘅亚军宝座，唔知道有冇机会问鼎冠军咧 ？Imagine Dragons Monday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月六号骚动音乐， 嗨！ 预告下今日我哋会有访问啦， 系 六点钟至六点半将会有高亚眉同天妈介绍倔强呢首歌嘅， yeah！ 而六点半就会有阿卡介绍爱人如己， 冇错，大家转头可以留意啦。 今日我哋讲紧呢一样嘢，因为我见最近新聞嗰啲報啦，話日本有一個音樂嘅節目 Music Station 都好多年啦、啊，提我話十不相門嗰陣時候，我哋咪做過我哋港台噶呢、這個街頭訪問。 哦，係啊， 其實嗰陣時候都係覺得啊，我哋節目能唔能夠有一樣嘢好好類近嘅咧？即係嗰種，因為我覺得睇 Music Station 嗰樣最有趣，其中一個 segment 嗰陣時睇就係講翻你出世嗰年。究竟喺日本嘅樂壇 係 出咗啲乜嘢 歌？ 咁佢、就會走訪一啲學校啊，或者喺街上面揾啲路人，就俾佢聽翻嗰隻歌，然後就拍低佢哋嗰個反應啊。然後喺錄影廠嗰邊又再睇翻佢哋嘅反應，就哦，試過二，或者話哇，佢咁細個識唔識噶？咁嗰啲，即係我覺得呢個幾有趣。 呢個反差同埋嗰啲反應係好好睇嘅。 係啦，同埋你會睇翻我原來嗰啲受訪者出世嗰年發出現咗啲咩歌，其實即係一個回憶咁樣。 嗯嗯。 對於受訪者嚟講，未必真係唔知咪啱啱出世。 係。 或者嗰啲係有聽歌嘅人發現，原來呢一首歌係我出世嗰年有㗎咁。我係好記得呢一個環節，所以嗰陣時就初頭騷動，我係上年轉嘅時候，都有諗過做呢一樣嘢嘅。 咁嗰陣時都一齊出去玩啦， 係啊係啊，斌都同我哋一齊出去，咁我哋一齊去度啲題目。咁嗰時有少少演變嘅，咁同埋要考慮到喺節目裏邊，我哋見唔到畫面啊嘛，即 係 嗰啲反應會點算咧？咁可以轉下轉下就變咗我哋去諗另外一啲題目，但係喺街頭訪問嗰度做啦，咁樣 都有趣嘅。嗰陣時啲街坊題目有一個我都記得幾。中意就係呢一個嘅動畫歌啊！ 哦， 呢個我好中意啊，開正我飯啊嘛！ 係啊，然後發現有一啲動畫歌冇出過碟咧，想播咧都播唔到嘅。 係 係呢個係難。但我都記得，好似而家回顧咁啊，好似就嚟蘇東一周年回顧咁咧。 係， 我記得有一個就係一對情侶講Ega 嗰只孤初，就講、是、當初佢哋兩個相識嘅時候係互相扶持對方嘅情商。 好似記得啊，好似記得呢、這個 係喺紅磡嗰邊 嗰條天橋 嗰度，喺紅磡大學嘅其中一條天橋嗰度。 我記得啊， 當初拖住嘅個男仔拖住個女仔嘅時候，男仔發聲多啲咁啊。我好記得，因為嗰個故仔我記得 mix 出嚟嘅時候好夾嗰只歌嗰個 mood 嘅。 同埋我亦都即係深信，即係做完呢個環節之後咧，係、即係我覺得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首屬於佢自己嘅歌嘅、 啊， 即係可以係親情，可以係愛情，可以係友情， 啊、 即係每個人都會有的。 所以我一路都好中意睇呢個節目，所以我哋嗰時 mix 嗰個我哋港台嘅個 segment 啲 effect 都會用一啲比較繽紛少少啊 ，bling bling bling 嗰啲都係參考於呢個 music station 啊。 係 咁啊，突然間講係因為佢哋最近咧就即將踏入呢個35周年嘅關係咧，佢最近搞咗一個投票，俾全日本嘅人都投票啦，可以。 哇，好大規模啊！ 佢個題目就係歷年最強情歌 Top 15咁樣啦。 哇，呢啲題目好正啊，好想參加。 係啦，我都未知會唔會揾到片段，我都幾有趣想知。咁但係大概出咗啲 list 嘅，咁老實講，我真係唔熟悉，咁所以有啲都唔知嘅。系啦，咁但系我今日唔系谂住数嗰个榜啦， 因为即系比较同我哋近身关系啲，就梗系广东歌啦。 系啦，所以日本嗰啲你自己可以上网揾翻啦。 而广东歌亦都真系好多好出名嘅情歌啦，我深信。 系啦，咁我今日就冇办法无端端搞个票选好难啦，或者突然之间要拣啲咩最强情歌，其实好难嘅，只不过系 为来自私分享下咯， 借题发挥嘅啫咁。 但系咧，讲呢啲题目好好尴尬，唔多唔少咧、都要攞啲真嘢出嚟讲咁样。 我哋不嬲都攞真嘢出嚟讲噶啦。 系咁啊，系嘅。你个人系诚恳嘅， 好诚实添。 我而家个人诚恳嘅时候都有好多顾忌啊嘛。我唔知道我老婆有冇听紧啊。 虚伪奔神啊嘛。 系啊。 因为头先我开麦前我问阿斌话，喂，有冇一啲咁嘅？咁嘅諗，即係一啲過去啊，諗起啲邊啲歌啊，咁，跟住佢話：哇，有好多喎、啊，咁， 係， 咁我即刻問：好多嘅意思係咩？好多先， 好多歌咧，都好似好中意嚇，咁啊。有啲就有古仔，有啲又冇古仔，咁但系又会可能有影响到好多嘅嗰阵时嘅心态咁样咯。 我觉得情歌佢扮演紧一个角色系即使以前听细个时候未有啲叫咩疗伤系，未有呢啲 term 俾佢啦。 系 咁，但系其实已经起咗个咁嘅作用啦。 起咗呢个作用，绝对系啊！ 我觉得好神奇嘅系试过有一次在中学的时候， 是 咁，原来都会怕丑啊！ 我想听最尴尬嗰个咧，系你讲紧嗰人唔知道有冇听紧啦，你明唔明啊？嗰、那个压力， 因为呢一件事中学发生，咁啊有一次应该系那个女仔当时系我中意佢，但系可能最后冇办法喺埋一齐啦，类似系咁啦。跟住我喺学校嘅操场。中学嘅操场，嗰时星期六嚟嘅，应该虽然冇乜同学喺度，我翻自习室温书，咁啊头嘅时候行落去嗰个篮球场，自己一个人，然后望住个天，跟住个脑里边突然之间会浮现咗一首歌出嚟嘅， 哇，咁有画面嘅咩？ 我好记得，因为系。好得意嘅，我覺得情歌有陣時佢你一路聽，你當刻個人嘅狀態唔係喺同嗰隻歌好同步嘅時候，你未必即時有感覺噶嘛。 係， 但係佢種咗喺你個心裏邊嗰粒種子。 係， 我記得當時浮現咗出嚟嗰一句歌詞咧，就係、是、無論你喜歡誰，請你記住留下給我這位置。 哇！好傷啊喂！ 即係呢隻歌無端端你，我係唔會拿出嚟聽或者點啊？但係唔知點解嗰一刻嘅時候，佢就係浮咗兩句歌詞出嚟咧，就 好拿。 咁跟住就哦， 我完全明白啊！我完全明白，即係再加埋嗰陣時讀書時期咧，即係可能叫做 puppy love 嗰啲嘅階段咧，即係自己會將啲事情同感覺放到好大噶嘛。其实冇发生嘅事，自己又会幻想到啊，即系你留个位俾我，将来咧又唔知点样懒系好长情咁样，若干年后我哋可以一齐到噶咁样嗰啲，哇，真系！ 即系呢啲时候你就会知道，哦，佢扮演咗喺呢个生活中，即系大家点解咁中意？有阵时佢仲会继续喺度，大家会听到一啲嘅情歌咁样， 系 就系佢其实喺你生活当中扮演咗一啲咁嘅角色。 你讲到咁样，我讲真话定讲假？我求其作个古仔好应。付你好，都系攞啲真嘢出嚟讲好咧，真系，唉，有一首咧男歌手嘅，你忘记咗牛先开麦前同你讲嗰个啦， 另一个，好好好， 我讲另一个啦，头先开麦前嗰个求其应付你嘅啫，有一个咧就真嘅，以前真系 puppy love 啦，真系初恋嘅时候啦，咁我第一段嘅恋爱咧。 是因为一只歌而开始的。那一只呢是侧田的歌来的。就是程永乐。 我以为布拉添。 程不是啦大佬啊读緊中学冇乜嘢啦。布拉你嗰个年代有布拉。咁然后程永乐呢个由于嗰陣时我係上緊一啲类似 drama class 咁嘅嘢。咁、哦、然后个老师就要求我哋揀一首歌去唱啦同埋去演绎返呢隻歌入面嘅古仔。咁然后当时就有一啲嘅女同学好主动咁举手话啊我要做做呢只歌嘅，即系同你做对手戏咁样啦。咁啊，最后老师就拣咗一个嘅，唔系我拣噶吓，我讲明先，系老师拣咗一个。咁我就拣咗呢首歌。咁由老师拣咗嗰个女主角嘅时候咧，即系好得意嘅。有时啲嘢就系、是、即系 puppy love 啊嘛，有啲嘢好容易就会产生咗一个好微妙嘅化学作用啊。本身可能你同呢个嘅人啦。是冇乜太大嘅瓜葛或者冇乜太大嘅感觉。咁、但係 drama 或者可能歌曲神奇嘅化学作用就係在于当你演绎緊嗰个角色啦或者你唱緊一啲歌词嘅时候、哦、突然之间就唔知点解好似打通咗个电流咁、哦、即係好似个电掣呢由 off 拍咗去 on 咁样。咁、 哦、 然后嗰一下呢 所谓嘅。 係啦一做完嗰个嘅 training 之后呢咁大家之后就好似多咗一阵缘分喺度啦即係出去会留下冰会傾下电话啦嗰陣时仲兴 ICQ 会喺个 ICQ 度等人 online 啦扮偶遇欸咁啱你又 on 嘅我都 on 㗎你做緊咩我溫緊书呀咁嗰啲啦。跟住然后呢明明係嗰陣时 ICQ 有一个假 offline 嘅 function 㗎嘛。 你可以睇到人 假 offline 跟住望住佢几时 offline 咁样嗰啲。唉。 就係呢一首歌嗰时就占住一个 background 嚟做戏咁样。 係啦就係、是。侧田的程永乐啊， 听我啲前奏会唔会起鸡皮啊？你 起晒， 一首对于阿斌嚟讲非常之有回忆嘅作品啊，侧田嘅程永乐。 没错，分手了，按你的需要，情人还未似我，彼此空间。太少，又再分手了，我也得苦笑。谈情如像游戏，懂得的真太少。回望我为了初恋的伤势比较深，明白眼泪会不断地漫游，想多几次心。不紧要，最怕麻木了我的心会伤感，我也感恩。离开你以后，仿似余生无多，从此怎呼吸也都不甚清楚。世上还能面对什么？凭十巴掌是我记得重错。 听一半算啦，听一半算啦。 你啫，你好。 听晒成首咧，就个人会系 会点啊？ 周身唔聚财嘅。 惊今晚翻去。 又唔会，不过就个人会飘咗去第二个地方咯， 专心唔到做节目， 专心唔到做节目咯。咁啊，呢啲真系唔好听晒成首。有时咧，呢啲好有回忆嘅歌咧，好危险嘅。当你个 playlist loop 出嚟嘅时候咧，你听晒成首咧，你个人真系会突然去咗另一个空间咁样。 哦， 所以我通常而家尽量都避免听一啲好有回忆嘅歌啊，听一下新歌几好啊，我觉得。 走开你。因为呢我哋好少呢个头讲啲咁深入嘅爱情，而家好似周末有情人咁样啊，我哋。 係呀係呀。 所以成个气氛啊直播室一嚟。 好唔惯啊喂。 嚟晚一片嘅尴尬啊。 咪囉，我哋平时做开啲即係讲开啲开心嘢啊搞笑嘢㗎嘛。突然又会咁深情都有嘅。咪囉，仲要对住你呢个麻甩佬咁样。咁你啊，即系头先讲咗啦，你嗰隻就系咩？我唔记得咗添。你头先讲， 其实我谂住转啦。嗱，先一个少少嘅 background 咧，就系我发现即系陈奕迅嘅作品咧，好多我 relate 到都系同一个女仔嚟嘅。应该可以话，可能系因为我大学嘅时候听得好多陈奕迅嘅时候，嗰段时间都系围绕住即系一个女仔啦，即系同佢嗰。读书嗰几年关系 close 啲， okay， 咁所以但都 几长情喎。喺大学 嘅作品咧，我都会谂起佢嘅，即系可以对号入座到嘅。咁其实之前喺接手骚动音乐之前，佢哋最后一个嘉宾咧，嗰阵时系我同阿 Eric 同阿琼做噶嘛，咁佢哋都叫我即系拣咗一啲歌上嚟讲。咁嗰阵时其实已经拣咗陈奕迅嘅《人来人往》噶啦，系、 哦、 啦，因为嗰个歌词嗰种咧， 哇， 闭起双眼，你即系挂念水， 呢啲唔好乱唱啊！呢啲歌词真系， 因为我发现呢一首歌。出去唱 K 又好，或者有阵时以前啲酒吧咪有唱 K 噶，即系呢一只歌咧，大家都争住唱，因为大家都好 有回忆。 每一个人好似都会有一个咁样嘅中意过嘅人存在啦。咁所以人来人往就唔拣今日播，因为嗰阵时播过啦。 系 我谂起另外一首歌都系陈奕迅嘅，呢首歌又每次听嘅时候我起鸡皮。 嗯， 同埋因为佢好简单啊。那個情緒非常之到，就是你會知道這個人曾經可能跟他很 close 啊，但你現在可能沒有機會再見他，或者不會再那麼親密的了。 OK， 這首歌聽過前奏呢就雞皮又來的 了。哇，連句歌詞都在我腦裡浮現了。 基本上由第一句開始就已經可以個雞皮起到尾，所以都是同样同一个女仔，我会揀陈奕迅的这一首歌，叫做《绵绵》。 和你也许不会再相拥，大概你的体重会抱我做梦，从前为了不想失约连病都不敢痛，到那一天才回想起我蠢，和你也许不会再通宵，坐到咖啡酸了喝也喝不掉，从前为你舍得无聊宁愿休息不要，谈论练场大于你窗台流水不得了，从来未爱你绵绵，可惜我爱怀念，尤其是待我伤心的唱片，从来未爱你，但永远为任何人奉献，从来没细心数清楚一个下雨天，一次愉快的睡眠，断多少发线。和你也许不会再拥抱，爱你我都苍老。散伴你的步，前尘就似轻于鸿毛，提及心底苦恼，如像自言自语说他人是非多么好。 是待我伤心的唱片，从来未爱你，但永远为任何人奉献，从来没细心数清楚一个下雨天，一次愉快的睡眠，断多少发线。来未爱你，只喜爱紧一颗心血箭，亦怀念那些吸不透的香烟。从来未爱你，只喜爱共万人迷遇见，从来没细心数清楚一个下雨天，一次愉快的睡眠，断多少发线。 咁一阵间阿斌做音乐节目嗰个 music show 嘅时候，会唔会心情啲咧？ 好地地一个晏昼，俾你搞到个 mood 咁样样啦。 好啦，听新闻啦，放下啦，大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只要持之以恒开拓土地，未来将会有100万个单位应市，但可能需要20至25年时间。她说期望可以给予市民见到有希望可以上车上楼。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记者会强调，土地和房屋是重中之重，需要持之以恒，不能够见到楼价跌，有负资产就停止提供土地。她说过往曾经有发生过，才导致今日面对的困难，所以一定要继续开拓土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已经邀请前规划处处长林家勤作为顾问，协助推动发展策略，并定出行动方向和项目，包括五个新的铁路项目，涉及的初步走线需要勘察和由港铁提供，以及是由港铁研究，其中洪水桥下村延伸至前海的跨境铁路，北环线向北伸延至接入深圳的新皇岗口岸。他又说会将东铁线伸延至深圳罗湖，并在现有的罗湖站和上水站之间增设一个新的铁路站，初步名为罗湖南站，用于服务在罗湖和文锦道的商住用途。另外将会将北环线向东伸延，经过罗湖、文锦道和香园围一带，再经打鼓岭、皇后山至粉岭，以及探讨兴建尖鼻咀至流浮山的捷运系统，将会面向深圳前海的岸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施政报告记者会，被问到会不会竞逐连任和怎样评估自己任内的工作，她说不会回应未来工作的问题，也都不会评估自己的工作，但她说自己每日都非常努力工作，为市民服务。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洪水桥下村延伸至前海的跨境铁路，林郑月娥说预计有这段的铁路往返两个地点只需要大约10几分钟，而在现在未有铁路而揸车来讲，可能需要半个钟头或者更多的时间。至于释放新界祖堂地的建议，林郑月娥说由于祖堂地属于私人土地，政府不可以毫无原因回收这些土地，但她说政府不会回避不用土地回收条例，但是释放祖堂地要有计划。施政报告提出多项铁路发展，前九铁主席实政元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认为，洪水桥铁路方面不应该点对点连接前海，建议在深圳湾口岸站设立一地两检，之后再转车往前海。同时在香港段方面，在洪水桥站附近加多两个车站，方便市民。

人的精力和记忆力都是有限的，与其花时间去记恨，那倒不如好好捉紧而家你仲有的嘢。毕竟你怎知道，可能兜个圈，曾经伤害过你的人会不会最后才是你最大的支柱呢？给个机会自己，给个机会人。有 Mandy 张俊桥 One More Game。 越来越不简单，太多沉重的负担，自己一个半夜开工拍到天光，还要赶去下一站，自己一个人群中今晚没什么心情参与，你们要玩到通宵，我只是想找个人揽住，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离开，爱得死去活来，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 伤害是一种痛苦，但花时间去记恨亦都是另一种痛苦。有 Gigi 张曼芝 Love Lost。 早上七时听不到身边亲密提示，心里一时无人面贴面，没响起亲切声线，因起早变习惯，会痛晚饭，会痛放闪，失踪三天，仿佛三年。耳边响过你声音，但屋嘅只有我一人，目光神情外滞，有一点敏感，成空壳空虚空等结尾，或有下文。

分摊。 林奕康关于爱的睡眠。 站接驳东铁线上车，会令其他东铁线居民未能够上车前往社区，表明反对北环线在粉岭站接驳到东铁线，建议在大围站接驳，相信有助分散人流。日本海上自卫队话，同多国在南海展开联合训练。自卫队话，护卫舰不知火号同英国海军伊利莎白女王号航母星期一起同美国、荷兰、加拿大同新西兰的舰艇在南海训练，直至星期六。日本传媒话，中国大陆的战机连日来多次飞入台湾空域，可能为了互相制衡。参加训练的六个国家共17艘的舰艇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在冲绳西南海域参与训练，包括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列根号和卡尔文森号，以及海上自卫队的直升机护卫舰伊势号等。防卫相岸信夫在昨天说，要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必须和美英团结。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并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风势颇大，间中的狂风大骤雨，海有涌浪。下星期初天色好转，天气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启福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油站快线嘅坏车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另外啦，喺马料水嗰边，泽祥街近住马料水交汇处，咁之前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虽然清咗场，不过一带嘅交通咧都仲系比较挤塞噶，咁影响到吐路港公路去大埔方向通去泽祥街嘅支路就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大埔公路近骏景园、大老山公路近沙田医院同埋马鞍山路近锦泰苑噶，咁车龙有待消散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嘅龙尾去到警察总部附近。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串这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段车龙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锦田公路高步油站去锦田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Rest,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今日呢两位嘉宾中西合璧，真系谂爆头都谂唔到、啊。 斌神，你要知道灵感倒起上嚟，即系咩都谂得出嘅。听住咯 ，Vivian 中女报天马中赤兔， 天才天才，对得非常工整。 首先欢迎我哋今日有两位嘉宾，包括有光阿眉 Vivian 啦，同埋 Tima 嘅。 Hello，Hello， 拧紧头啦，拧紧头啦，唔明啦，唔明 即系咩意思啊？ 系啦， 先将呢个卷轴交到你哋嘅手上。 好啊， 系啦，两句说话就系人中吕布同埋马中赤兔嘅。咁我就将 Vivian， 我今日用你英文名啦。 OK， 系啦，食咗个 Vivian 嘅人字个音就食啦，人中吕布。 Oh, Vivian， 人中 哦，系啊，T 妈咧嗰个音我哋就扭咗少少嘅，即系妈即系马啊嘛，就马中赤兔咁啊，因为 马中赤兔 系啦，因为我哋想两位上嚟嘅时候咧，好似上下恋两个意思对到，咁啊灵机一触就谂到，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呢句就大家向来都有机会听到嘅时候，就咁样写咗落去，送俾两位嘅， 多谢晒， 哇真系费尽心思， 系啊， 同埋咧即系因为吕布同赤兔即系有一样嘢喺背后，就系大家都会觉得呢个系一个 perfect match 嚟嘅，即系吕布就一定要配住一匹赤兔啦，咁就可以行得好远啊！ 咁 你 讲我哋两个分唔开噶 啦，陆续会继续， 同埋亦都系讲紧，即系可能系各自喺自己嘅领域当中都系即系好优秀咁嘅意思咁 样， 系啦。即系所以首先即系顺住呢两句都想问一下，即系 Tima 同埋阿 Vivian 啦，即系你哋两位嘅眼中嘅对方系点样？即系特别可能系即系第一次见面嘅时候，同之前可能了解嘅对方有冇啲咩唔同咧？咁 系，我之前咧睇 Vivian 就系、是、都系睇佢唱嗰啲剧集歌多啦，咁觉得佢好温柔咁啦，即系佢喊嗰时候又好凄凉，但笑得又好甜，跟住一识佢真人咧就哇，原来佢都几有一把火喺度，即系佢自己好有谂法啊！ 原来唔系好温柔，亦都唔系好惨， 可以温柔嘅，可以表面上好温柔， 但系你点样去察觉阿 Vivian 个人？哦，原来都有把火都爆噶喎！嗰一下系由几时开始同佢相处底下会发觉到呢样嘢？ 其实第一次都有啦，因为佢系咯有好多谂法，即系会讲好多自己想，即系话哦，我呢首歌想讲啲咩，想点？跟住我哋合作嗰阵时候，我话嗱呢度咧，我觉得可以改嘅。跟住话嗱呢度唔得，我一定要 keep 嘅， 系。 因為我係想咁嘅，哦 ，OK OK， 好大膽啊，好大膽啊！呢、這個人 主見嘅一個女仔， 咁我心話，因為首歌我自己寫嘅，咁我就明白，即係有啲咩位置我想真係一定係保留嘅。咁然後當然啦，佢都有提出一啲意見，就係、是、譬如嗰首歌嘅 chorus 嘅部分啦，咁佢就覺得唔係太好嘅，咁我哋都改咗幾個版本出嚟，最終揀咗而家呢個版本。 嗯，咁你阿 Vivian 你又見？到即系 Tima 当头一次啊见面咁样嘅时候，你对佢点？佢头先就 我对佢就真系搞笑， 系啊， 系点样样 咧？识我嘅印象系一个40-50岁嘅男人 uncle， 点解会有咁嘅印象嘅？未识之前会， 我之前唔识佢啦。咁然后咧，我身边咧有啲朋友全部都识佢嘅，但系我唔知道佢个样，佢个人系点样嘅。咁咧，佢哋话你其实好多人同我讲话，你可以揾 Tima 帮你做啦，你想做嗰啲嘢，佢一定做得到。我听到呢个名字。我就話 T 媽，佢係咪好大年紀？ 唔係咁老土嘅一樣。 我唔知點解一講到 T 媽呢個名咧，我嘅印象當中個腦入面閃現出嚟就係一個 uncle。 係， 其實我內心係一個 uncle， 有啲 old soul 喺裏邊 噶嘛。咁然後嗰日第一次見佢咧，喺佢屋企嗰度啦。咁我個 friend 帶我上去，咁佢落嚟接我哋啦。我睇，同我想象中嘅完全唔同嘅。 但系你话系有一个朋友带你上，系咪即系有一个中间人就知道你今次做嘅呢一个作品嘅时候，就即系人战咗啊 ？Tima 应该就好适合去做。 我本身就嗰个朋友都系佢个 friend 嚟， 系 啦，咁又系我个朋友嚟嘅。咁然后咧，我系因为佢系一个摄影师，咁喺嗰度影相，咁佢就同我介绍咗佢。 咁我想问嗰、那个即系 common friend 啦、啊，嗰阵时有冇话大概佢点样样去介绍 Vivian 俾你识，就话哦佢有歌想揾你做啦咁样噶。 佢有话即係佢今次 Vivian 今次做歌呢係想试啲新啲嘅风格嘅啫、嗯、或者想试啲自己想做嘅音乐囉。咁就觉得我可以帮到佢，咁我就话好啊，你即管 introduce 先囉。咁 係即係叫做见过面，大家倾下偈先。 係呀係呀， 其实我都好鍾意同啲 artist 係即係会自己创作嘅去合作嘅，因为我觉得佢哋既然有呢个諗法，其实是会很清楚的 个方向，走的方向，咁令到我其实做首歌都会容易啲，同埋容易啲发挥到。 咁有呢一首嘅系首次合作嘅呢一首咧，叫做《倔强》。咁一开始咧、嗯，我同阿斌咧就会估下，即系我哋听完之后啊，呢一刻每次都好紧张啊。 冇错，唔知估得啱唔啱嘅。不过今次我都听得好仔细，因为今次《倔强》呢首歌嗰个编曲会系比较多层次啦。咁啊，我就首先估咧，因为见到编曲咧，其实都比较多朋友仔，即系包括咗、嗯、其中就系包括咗 T 猫同埋啊。Vivian 啦，咁我估 Vivian 负责做編曲嗰一 part 咧，就应该係佢开头有琴嗰一个部分咧，即係由个 intro 打后喺个 rap 前面嗰啲都係全部係由 Vivian 去负责編嘅。我就估呢样。 我想估咧，其实喺嗰个歌嘅结构上面嘅，因为啱啱头先即係斌仔讲前面第一段嗰个 verse 个琴多啲，咁但去到 rap 中间咧，其实有一段係冇歌词，但係你亦都有一啲即係聲音上面嘅演绎 ，alip 嗰啲 系啦 ，alip 嗰啲位置，我有一个感觉系嗰一段咁样嘅安排，似系代表紧 Vivian 嘅一种好似蜕变咁样样。跟住即系之前嗰个可能就系你嘅起点啦，音乐上面，跟住经过咗个蜕变之后，就去咗一个新嘅你就系 rap， 因为之前你嘅作品冇。咁而得意在就系，譬如完咗第一个 chorus 之后，一般流行曲可能会去翻最初嘅 verse 啦，但系呢首歌亦都冇啊，再系完咗之后就再去翻 rap 嗰度，即系唔会翻翻去嗰个过去嘅自己，令我更加 confirm 应该。啱啱我講嘅嗰樣嘢，似係一個咁嘅諗法。 佢哋好似仲清晰咁。 唔係，其實幾好啊！你依個諗法係係啊，你咁樣分析首歌係仲 make sense 啲。係 啊，係好 make sense， 意思係即係唔係 本身唔係未完全係咁。 我哋冇諗得咁深。唔係，但係真係我覺得係好適合，即係因為佢之前嗰啲作品都係唱為主。 嗯， 咁佢個 verse 唱咗一下，跟住啊就出嚟，哎呀！变身啦， 系啦，变身啦，美少女变身啦，咁样 系咁就变第二个我啦，咁样出咗嚟，咁样系同大家讲，我原来我好多嘢，即系我好多嘅心声，我想讲俾大家听，即系我亦都唔想成日都去回应翻好多问题，即系嗰啲大家嘅问题啦，但所以我宁愿啊，不如做一首歌，我真系用一首歌表达出嚟，话俾你哋知，你哋唔好再问我啦，听歌啦，不如听多几次啊，咁啊， 咁因为曲词今次 Vivian 都有参与啦，除了編之外，咁當初係咪即係第一次見 Tima 都已經帶咗嗰一個自己準備咗嘅一個叫 demo， 可能係咁樣去俾佢聽咁樣噶啦。 係啊，係有一首完整嘅歌出嚟嘅。 咁但係嗰陣時嗰個 style 或者個風格係咪就 mainly 好似阿斌頭先估，可能即係琴比較多啲，定抑或其實已經 rap 嗰啲都有啊？ 都有，都全部都有，全部都有。 係，其實都有喺度咯。 都有係啊。 系咯，系个副歌我哋有做少少修改咯， 系 啊。O K， 嗰个修改嘅位置有冇话大概系点 样 ？Chorus 咯，成个 chorus 咯。 即系咯，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呢个部分系咯，最初系冇完全冇呢个部分。 冇咁爆咯，有一部分但系冇咁爆， 系冇咁爆。 另一种走向嘅，唔系呢一种系啊。 咁我就觉得可以。或者寫多幾個版本跟住我哋再睇下邊個 Vivian。 我記得上次做訪問嘅時候，你話自己平時都會練歌，都會有一個 hip hop day 啊， 係啊 係 啊 係 啊 ，hip hop day 佢屋企唱歌，佢話咧，今日我 plan 咧就全部都係唱同埋聽 hip hop 嘅，一日就會聽下 R&B 嘅咁咯， 係 啦， 我係咁樣， 好專業喎， 係咁樣，你哋都記得喎， 記得啊，好記得啊。咁但係咁多種唔同嘅風格，今次 Vivian 佢自己創作嘅時候，同埋個朋友一齊啦，咁會揀選到用即係 hip hop 一啲嘅，會有。rap 嘅元素嘅，又有冇特别嘅原因噶？嗰阵时 就系因为我中意啊嘛，我嗰时我想你哋应该都知道啦，其实嗰一排 系 好迷 hip hop 嘅，我揾佢嗰阵时，我都同佢咁讲嘅，我好中意，我话我呢一排好中意，好中意，好中意。 所以就帶住呢個咁樣就揾阿 Tim Mark。 係啊，係啊， 同埋去做一啲 hip hop 類型嘅作品咧，嗰個精髓係在於嗰份詞啊，因為係好係個歌手本人自己嘅經歷啦，或者係一啲諗法啦。去寫呢一份詞嘅時候，Vivian 係咪其實好快已經寫到出嚟？ 好快，超級冇的快。 有啲心聲。 呢份詞我諗一日都未夠寫完啊！ 冇乜需要大修改，因為。 啊，改咗加多咗一段、嗯，我原本第二段嘅 chorus 嘅 pre-chorus 系啦 ，pre-chorus 系一样嘅，佢就觉得其实你咁多嘢写，你不如加多一啲其他嘅嘢入嚟，写、嗯、多少少啦，我又觉得 OK，、 有少少变化， 系啦，就我就又加咗一段出嚟咁样咯，系、啊，呢个系我哋录音个第一日，我哋录音嗰阵时发现嘅问题，然后我哋录，我就话不如我哋加多一段啦，加多一段词。另一個新的意思啦，我又覺得 OK 喎，即刻翻去改，然後我哋再錄過，好、快都好快。 哦，咁、所以其實 Tim Mark 收到 Vivian 帶嚟嘅嗰個版本嘅時候，頭先有提過，即係譬如嗰、那個可能 energy 副歌 係 啦嗰度啦，同埋詞之外，其實仲有冇啲其他地方都有啲 suggestion， 覺得呢首歌可以點樣變？ 第三咧就係嗌嗰部分，我本應就覺得咦依度好似就咁嗌緊，冇歌詞， 係 會唔會太長咧？係佢話唔係，我一定要喺呢個地方嗌出嚟。 就係前面嗰度。他觉得太长了，我不得，我现在一定要这个，我最喜欢。 这个是不是很需要靠这个嗌去发泄自己的情绪？ 变身是啊，都需要一点时间的变身。 即这个也是自己一个，又不要说倔强，但是一个自己坚持的位置，对于自己创作的东西。 是啊，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有情感需要抒发的。 是 啦，即是我需要一个铺排，而不是一来就嘣一声，即是我又令到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不是一个咁直白的一个人。所以我不是就用婉转的方式将自己推到一个点之后嘣一声。 天马冇觉得好 surprise， 啊估唔到呢个女仔第一次合作啊佢都几多坚持。 唔是有坚持是好的，即是有自己的想法。最重要是即是最尾佢又喜欢这首歌啦，同埋佢 represent 到成件事就完全冇问题。 去开估返头先我最初估嗰样嘢先。Vivian 今次喺編曲上面喺边啲部分系有负责去做，定系全手你都有去做。 啊其实系咁嘅，即系前面个琴呢，我同我个 friend 都改咗好多次，咁、然后我哋估唔到嘅地方就系、我哋俾翻佢嘅时候，佢都觉得好 work，我哋好 surprise 嘅，呢个系我哋好 surprise 嘅，因为我同我个 friend 咧，我哋两个咧都系第一次做即系 hip hop 嘅编曲，即系我觉得好 surprise， 因为得到佢个肯定，你知佢系大师嚟噶嘛，即系佢好叻噶嘛，系啦，咁然后我哋系新人嚟噶，最对 hip hop 嘅音乐编曲嚟讲系好开心嘅， 好啊，唔系我觉得即系其实个 mood 已经系。度点解要改变咧？ 系啊，系啊，系啊。然后所有嘢，我包括我哋course 有改啦。基本上我哋系我之前我哋嗰个框架上面，然后就加咗好多嘢。系啊， 冇错、 啊。 有冇例如加咗一啲咩？大家会喺呢首歌里边听到？ 哦，即系个 rap 个 verse， 其实嗰度都系变晒好多嗰啲 instrument 咯，系咯、 啊。 跟住嗰啲个 rap。嗰啲 instrument 嗰啲旋律嗰啲走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系啦，加咗啲咁嘅嘢， 系啊，加咗电子嗰啲， 跟住 chorus 就有啲 rock 啲嘅 vibe 咯， 系啊。咁頭先因為我估嗰個嘅 structure 上面，即係你話啊呢、這個都係一個幾有趣嘅諗法。咁但係本身可能喺嗰個段落嘅編排上面，特別講完咗第一個 chorus， 其實冇翻翻去嗰個所謂最初嘅 verse。 我哋就唔想做翻一啲好傳統嘅嘢啦，因為大家嘅印象都係咁樣做嘅。 同埋我都覺得而家好多歌咧，其實個 second verse 即係由第一個副歌翻嚟都已經改變， 係啊， 即係會有多啲嘢聽。 係啊係啊係、就唔好咁悶咯成件事。 咁所以當呢啲嘅事情準備好曬之後，跟住就去到準備即係錄音嘅過程啦。咁會唔會真係埋到嗰下？哎呀，都唔係想象中咁易。雖然我平時成日唱，但係嗰個準備功夫上面要點樣樣做？ 冇喎、啊，我有件事同你坦白下先，我一定冇同你 講。好啊，我天翻都未聽過啊！ 嚇，來來來，聽呢啲小秘密。 同我約錄音啊，我哋兩個約錄音啊。咁咧，我其實咧，我係唔記得咗邊一日錄噶啦。 你唔記得啫？ 系，我其实系我唔记得我同你去约实系边一日。 哦， 咁去到你同我 message 啦，咁然后我哋话 see you tomorrow 咁样，听日见啦。我醒起，哇死啦，听日有录音啊！ 我好彩你 send 一 send 嗰句俾佢啊。 然后听日录音喎，咁我心谂，我就谂住， 我应该好耐将呢首歌摆咗底啦，已经我就冇听过，又冇唱过，冇练过。我真系到咗你同我讲嗰一晚，我先拎出嚟再听，再练下。第二朝就第二日就第二日揾佢啊，系啊， 完全冇问题啦， 系好顺畅嘅， 系咯，录得好快。 算唔算录咗好多 take 定点咧？ 唔算啊。 系，佢连 rap 嗰啲部分都系一气呵成咁 样。系啊， 我就觉得好奇怪。 rap 有啲地方好快，有啲地方要执一 执，系啦，你可以清楚啲，再清楚啲咁样啦。 因为有几句系真系 好快， 系我都即系我 rap 唔到。 咁但系有冇话真系去到录音嘅嗰日嘅时候，可能以 team 啊今次監製 position 去做呢一首歌嘅時候，嗰、那個 practice 係點樣樣嘅？即係佢嚟到嘅時候係需唔需要有啲要 warm up 定話大家都唔好嘥時間嚟啦？即係準備好就 係咯，準備好就埋去你幾 take 係咯，入個狀態，跟住其實我都係好睇嗰日即係 artist 嘅狀態。即係如果佢 warm up， 原來個 warm up 幾個 take 係好正嘅，咁我未哦，你繼續 warm up 啦，跟住係咯，佢哋。不知不覺就會錄到啲好好嘅嘢出嚟咯、嗯，因為你最緊要唔好俾壓力俾 artist， 你覺得你喺度 warm up 緊，反而係唱得仲好聽啲。 係啊，好多時候係咁樣、 哦。所以你就話你覺得佢已經入咗狀態，反而就同佢講你繼續 warm up 下。係 啊，繼續 warm up 試先。 係係，但係全部都錄低咗。咁但係睇即係 Tima 嘅角度，向來可能大家聽谷亞薇嘅聲音嘅時候，會係喺即上一張碟嘅嗰類型嘅歌會聽得多。今次同佢去錄音嘅時候，有冇發現到哦？這個女仔原來都有一啲嘅特質啊，佢把聲線等等嘅嘢都幾意想不到。 係啊，我都唔知道佢可以咁。spicy 即係咁辣，即係可以好 fierce 咯。佢 rap 起嚟，我覺得，但反而我會想試啲 soft 啲嘅 rap 咯，係啊，就 冇咁衝出去，係啊， 可以試下咯，係啊。 咁下一首歌有冇啊？而家 準備緊啦， 準備成點樣樣有冇啊？ 你眼神啊， 望一望，講唔講字好咧？咁樣係啦。 其實有傾過幾次嘅首歌。佢 show 过俾我，跟住我话嗱，我觉得咧 A B C 可以好啲，跟住佢就话， 我觉得呢个就系我想要嘅嘢， 冇问题、啊、A B C 都，咁我就，但系有问题、啊，我觉得， 咁点算咧？即系呢个， 而家我哋而家就系、是、即系即系。即系我哋系属于商量紧咯，系 商量紧， 系商量紧，睇下点样可以将呢件事做得最好咯。 大家可以期待啦，咁啊， 拭目以待。 系啦，记得晚录音日期啊， 系， 我唔记得啦，咁系啦，咁啊，所以今 日就系忙住上嚟宣传，原来听日就录音， 系啦，你又唔记得咗啦，咁 系又 miss 咗， 记得出 calendar 啦，咁系啦，咁所以大家可以期待，咁亦都可以听下呢一首咧，大家可以见到全新面貌嘅江亚薇，亦都第一次同 Tima 合作嘅呢一首《倔强》嘅，今日多谢两位， 多谢，唔该晒。 唔该晒。 当初我背井离乡，一个人走南闯北，没有方向，懵懵懂懂带着梦想，一切就是十年以上。这世界从来不缺假象，就让你看到不一样的真相，可我还是不会勉强，对我来说只是不痛不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经过多少跌跌撞撞，经过多少无限回放，经过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月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你笑一时个差五年，爱是奔放的像个试炼，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虽然时间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悬。你说我不受重视，在公司没有位置，电视新闻颁奖典礼没有你的影子，就算上辈子我还是没有坠子，相信老天会看到我坚持。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成长。我曾经迷失的方向，那些不一样，那些受的伤都在闪耀。 多少冷眼嘲笑，经过多少日夜煎熬，但这些都是我不放弃的倔强。你笑一直歌唱了五年，爱是本分的像个睡莲，稀里糊涂的不知深浅，就算时间一再拖延，最后还是变得很深。我只有放手一搏，才不会迷失自我。不能没浪花，没看一切都没结果，就算两手空空也不会得过且过。你相信梦想，它不会有对错。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提出建设北部都会区，占地大约300平方公里，包括元朗和北区。都会区将会额外开拓大约600公顷的住宅和产业用地，连同现有单位完成并发展之后，总住宅单位将会超过90万个，可以容纳大约250万人居住，并提供65万个职位。北部都会区重点发展创科，运输系统将会以铁路为主，建议兴建连接洪水桥和深圳前海的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接入深圳的新皇岗口岸，探讨东铁线伸延到深圳罗湖，在深方设立一地两检口岸等。政府未有公布有关发展的成本造价，林郑月娥强调开拓土地不会蚀本，因此不用担心财政承担，又表明北部都会区并非代替交椅洲填海计划，当局会争取提早在2026年开始填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继续扶贫，包括明年下半年合并普通和高额长生津，或一采用普通津贴较宽松的资产上限，令合资格申请的长者可以领取高额津贴。当局亦都会进一步探讨鼓励市民将强积金转化成退休之后定期领取的年金。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的结语表示，四年几前就任行政长官是她公务生涯内最大的荣耀，亦都是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她说上任不够两年就因为修例风波、新冠疫情等冲击而承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支撑她排除万难的动力包括来自中央的祝福。她就职时候所承诺的不变初心，以及无限信任，以及家人的无限信任和默默的支持。本港新增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个案，患者分别从乌克兰、巴基斯坦、印尼和俄罗斯抵港。其中一名已经接种2剂疫苗的43岁女患者是外佣，上个月4日由印尼抵港，在机场和在指定检疫设施期间共6次检测都是呈阴性。上个月25日完成检疫之后，返回杏花村第37座的居所，今个月3日再自行检测，结果不确定，随即被送院。第二日在医院抽取的样本呈阳性，之后一日抽取的样本就呈阴性，对抗体呈阳性，卫生防护中心认为和复阳个案吻合。初步调查显示，病人曾经在今个月1日和3日到访维园，他在潜伏期在港曾经居住和到访的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

咁啊，波成咧已经讲到明噶啦，话咧今日一定要解释下点解会写咗呢一句嘢出嚟俾阿阿卡听先嘅。 平时我哋都喺访问度问一啲音乐单位嘅创作灵感啦，系咪先？今次我自己 Q 自己讲自己嘅创作灵感，因为今次呢件事实在太有趣啦。前排 系 我去洗牙。然后我洗牙的时候，因为我好痛，好耐冇洗啊，于是乎我瞓咗喺嗰个手术床嗰度，就同自己讲，不如揾啲嘢谂下去分散自己嘅注意力啦，唔好谂住佢逐只逐只捽啦，跟住就谂啊，我哋就快访问阿卡，不如谂下佢嗰个卷轴系啲乜嘢啦，咁，跟住就瞓喺个洗紧牙嗰个时，又擘大咗个口啦，啊咁，然后脑里边就谂紧啊，赵慧莎阿卡阿卡咁，但系冇读出声嘅，但系脑里边就阿卡阿卡啊啊啊。啊牙齿音喎，咁就阿卡阿卡牙齿当金洗啦。我喺个手术床上面谂，然后一洗完牙，第一件事就 send 个 message 俾阿斌，喂，我谂到啦， 系咪好多走马灯走角啊？嗰一下咁样， 因为好正，我觉得。但系点解你冇笑咩？你谂到嘅时候， 冇，我就觉得哇，掂啊！今次咁样样咯，我觉得好。 多谢你连洗牙都谂起我。 系啊，即系都谂住系啦，阿卡牙咩好咧？啊，牙齿当金洗几好喎、啊？咁 系啦，真系好好。 咁但系即系开呢个题，即系除咗因为好笑之外，亦都我觉得系一个即系。可以趁機都可以了解多啲阿卡啦，即係因為講緊牙齒當金洗就係講緊個人嘅誠信啦， 言出必行嗰種感覺， 言出必行啦。咁我深信即係阿卡，你應該都絕對係一個牙齒當金洗嘅人啦。 係，我係嘅。我覺得如果咧應承咗嗰個人嘅嘢咧，我做唔到咧，我會虧欠咗佢嘅。 嗯， 始终我欠佢人情，但有一样嘢我系做唔到嘅，就系约 friend 啲 friend 约我嘅时候咧，我话我下次唔会迟到啦，咁但系我都会迟到，呢个咧对唔住啊。 原来应该下次播一个赵慧珊珊来迟就咁 解，系啦， 就系佢一个迟到嘅人啦咁。 冇错。 但系点解？即系应承咗都好，都总系会迟少少噶。 我觉得系即系可能约 friend 咧会超啲。 但系有冇试过即系挑战一啲好大嘅 commitment？ 系其实系去应承人哋做嗰样嘢嘅时候，其实心入边已经知道哇，好难去做得到呢件事。但系最后你都系应承咗去做嘅咁样啦。 其实我之前咧，我试过搞嗰个画展咧，系我觉得我冇可能做到嘅。 嗯嗯。 嗰、那个画展系咧，佢要好短时间之内咧，要画啲实物嘅画，仲要将佢每一个写晒中英文 caption 解释，同埋出frame 好晒佢。嗰阵时心谂死咯，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冇可能做到，仲要系好大张，有啲系画到好大张。跟住然之后咧就唔得啦，我一定要噶啦，唔系就死噶啦。咁呢一个。就去到画展之前嗰两日先至完工， 哇！ 就系不断通宵，然之后就即刻发烧，发唔知几耐咁样。咁我觉得呢个系我暂时逼自己一定要去完成一个 commitment。 咁但系嗰时一开始嘅时候，有冇系一啲可能身边嘅朋友或者合作嘅伙伴等等推波助澜，即系知道你一路都好想，但系永远都系测一下咧，人哋去即系推你嗰下嗰啲嚟噶嘛？ 我个 friend 推我噶咋，其实纯粹系我冇谂住会唔会啊？你我觉得你要搞翻个画展咯，咁样。跟住然之后，哦咁我搞咯。咁我个个搞咧，我就谂住是但同公司讲下。 系。 咁佢得咪得，唔得咪算咯，咁样。咁啊佢又得，佢得又揾咗，即系嗰啲有个人系负责投资咁样嘅，嗰啲 art company 即系嗰啲。跟住无厘啦间又 book 咗场，咁唔做唔得啦。系。 咁啊，而家有阿卡嘅新嘅派台作品《爱人如己》啦。咁一开波喺你介绍之前咧，我同阿斌就会先估下呢一首歌，我听完之后，即系睇埋今次合作班底等等，我哋去估翻一啲嘢，再交俾你揭晓嘅。 好， 嗯，咁啊，我估先啦。今次《爱人如己》咧，即系我觉得可能我估嗰样嘢就系阿卡去录音嘅时候，有一个会系几大嘅挑战，因为咧呢只歌咧，阿伍卓然佢嗰个 melody 作得好密嘅， 上上落落 系啦，又上上落落啦。咁然后林若玲又将啲词填得非常之密啦。咁我谂你要去 handle 嗰个好密集式嘅歌词同埋 melody 嘅上上落落咧，其实我谂呢个系需要比较多时间去练多几次去先入去录音室。咁我估呢一个系今次最大嘅挑战嚟嘅。 哇，你好叻啊！ 好叻啊你！ 系啊，真系，因为真系 点解你咁叻嘅？因为我做咗啲访问都好少，即系你第一个咁样提出。 因为咧，我喺度听嘅时候，即系我又好成日咧会好自觉地啊， 跟住唱， 跟住唱咯，跟唔到噶。即系我如果即刻望住个歌词，即刻跟住唱咧，即系如果我当我自己去唱 K 咁样，系唱跟唔到嘅，一定要练嘅呢个位。 因为你 predict 唔到下一个音系乜嘢，佢嗰啲人 predict 到。系你讲得好啱，就系咧，佢突然之间会有一个音一个好长嘅句子，然之后好密，但系突然之间有两个音系好低，但系突然之间两个音好高，咁样咯。咁呢一个系呢一句系我练得比较多嘅，因为佢净系可以用音力，因为你 feel 到成首歌咧，佢都要我系好似融雪咁样唱，唔可以有任何激动嘅情感。 嗯， 咁所以咧，既然全部都要用音力嘅时候，你要更加将佢点样去连贯咧？咁就系头先阿斌神所讲嘅，就真系呢一个系一个挑战啦。 咁嗰时个 demo 翻嚟嘅时候，即系有冇话可能同时有几个咁？但系最终可能同监制啊或者公司等等一齐去拣，就拣选咗呢一个。虽然比较上上落落多啲变化，但系亦都有拣佢嘅原因 咧。呢个系我嘅我监制第一个 first choice。 系 我监制觉得系啦，诶，苏老板佢话咧，佢好中意呢一种我嘅声，我嘅 vocal 配呢一种上上落落嘅呢种旋律，佢觉得我可以驾驭到呢件事。咁佢就大力推薦俾我哋啊同公司咁樣，咁公司啲同事投票，其中呢一首都係多票數嘅。 嗯， 咁我哋就好啦，嚟啦咁樣咯，係啊。 咁跟住揀咗個 demo 之後，咁係咪好快就揾咗阿林若玲咁樣去填詞啦？ 今次咧，蘇老闆就話：我要 keep 翻《愛人如己》呢個 hook line。佢話我覺得好適合。咁、 哦、 而我哋係、 okay. 啦，我哋大家傾嘅時候咧。我哋发觉其实而家好多嘅关系咧，就系点解你两个都系好人嚟嘅？你冇 betrayal， 点解你哋都咁唔容易摆埋一齐咧、 嗯？ 你永远会 feel 到有一个人会话：，哇、哦，我对佢咁好，我有乜乜乜乜乜，但系永远都唔 appreciate。你俾少少，你少少 appreciate 都冇。咁但系其实系因为你个爱人如己，对方唔系要嗰样嘢。咁、 嗯、 但系呢样嘢好惨嘅就系你会怨啦，怨完之后你会更加对佢好啦，因为你觉得喂。我唔甘心、啊，我对你再好啲，好到你觉得我，即系你觉得我系真系好，咁跟住就对方就会越嚟越惊，跟住咧个关系就会越嚟越差，即系呢个反思嚟嘅 系。因为我想估关于呢一首歌咧，就系、是、我觉得呢一个状况应该系喺阿Kar身上有发生过，甚至乎系好似 MV 里面其中一个情节咧，即系为另一半开一个生日会咁样样，然后有啲朋友嚟，咁作为女朋友就会觉得哇，我真系为男朋友准备得好足啦咁。咁但系原来准备完之后，佢背后佢可能会有压力嘅。我觉得一啲你喺录音嘅过程当中有一啲嘅画面，其实 MV 里面分分钟其实系真系有出现过。 其实你讲得啱啊，咁啱噶咋？你知唔知道咧？ 系、 oh, okay, 我好多年前啦，咁有个男朋友啦，咁我就想俾个 surprise 佢嘅，真系好多年前。跟住然后咧，我就偷偷地约晒佢啲 friend 喺一间 cafe 度，跟住我偷偷地约佢啲 friend， 有啲大学，有啲即系我见过一次咁样，就 Facebook 嗰阵时系唔知 Facebook 定 IG 揾嘅啫。跟住咧揾完之后咧就。摆啲人摆晒喺度啦，咁我就同佢话：，我哋喺呢度上去啦，我再接佢上去辞上去啦，咁样。跟住上到去咧，佢唔系好开心。最弊就系佢啲 friend 都唔系好开心。咁点解咧？就系因为佢啲 friend 话，其实我同佢真系唔系好熟噶啫。吓，我先知道原来你同佢唔系好熟。第一，佢后屘唔知边个同边个讲，我知道翻。咁同埋咧，嗰阵时嗰个男朋友就觉得，点解唔系两个人一起庆祝我生日，而系你要 call 晒成班 friend？ 有啲人又唔系好识大家，就好尴尬。咁我就觉得自己做错嘢啦。仲要我叫佢哋话，你哋一人预备一份少少嘅嘢，咁我哋摆张台度，咁样我哋 影下相， 系啦，即系一齐拆咁样，一齐好开心咁样。 即系其实系咪因为呢样嘢就好似即系学头先嗰个歌曲嘅主题话斋，即系有时候嗰个期望放喺自己身上咧，可能。阿卡就 系 想过一个咁样画面嘅生日，所以你就将佢放咗喺男朋友身上啦。 跟住我心谂啊，如果我系咁，因为冇试过有人同我咁样对我啦。 嗯， 跟住我就心谂，如果我系咁，我会好开心，我就将呢样嘢就摆咗落佢身上啦。咁咯。 OK， 大家嗱，以后阿卡身边嘅朋友听到自己识做啦吓。 系啦，首先你 confirm 嗰啲朋友系，大家要做多少少 research， 要熟嘅，要熟嘅， 唔好似上次你咁样，要做多少少 research 咁样。 咁但系去录呢只歌嘅时候，即系苏老板会唔会话啊？即系今次呢个歌曲，即系同嗰个曲风啊，或者可能嗰、那个复杂程度同以前嘅歌曲都有啲唔同嘅时候，会唔会俾啲咩建议你去帮助你入去呢只歌度咧？ 有啊，其實今年嘅年頭我去咗拍劇嘅，咁喺半年之前咧，咁佢已經話嗱，因為你個人比較悶，咁咧我就要你感動你自己。 係有冇第一下聽到佢咁講自己嘅時候，其實我都唔係啊，定係即刻 agree 咗咧？ 我 agree 佢， 即刻 agree 係，因為我係唔中意一啲大起大，即係大起 OK， 但係我唔中意有啲好唔開心嘅時候嘅人嚟嘅。咁所以咧，我就通成日長期 keep 住自己係一個好 peaceful 但係又好開心咁嘅狀態咯。要 係 跟住佢話你咁唔得噶。因為佢發現咗我係唔中意，我 avoid 去睇一啲可能係愛情劇啊，又或者好 heavy 會喊嗰啲，我一定唔睇嘅。 OK， 跟住但係你而家就係要幫我睇曬佢。 OK， 即係你平時自己睇係中意睇啲鬼片啦咁嗰啲嘅， 鬼片、喪屍片或者喜劇。 咁明晒啦，咁明晒啦。咁但係好啦，咁到書老闆去介紹一啲即係睇多啲唔同嘅電影作品嘅時候，佢有冇係有冇個 list 俾你啊？ 有啊，其實有好多。 我揾得翻出嚟添， 我想睇下，我好想有興趣知道。 係咯，到底書老闆係睇啲咩戲嘅咧？ 嗱，例如啦，就係呢個情書係佢話你一定嘅第一個睇嘅，佢要加埋美學啦。 OK， 跟住其實好多大家都識嘅，例如係花與愛麗絲啦，原罪犯啊，燕尾蝶啊，藉著雨點説愛你啊，村上春樹嘅系列啦， 係 跟住。比較香港啲啦，就係《夢中人》《秋天的童話》《新不了情》 哇，好闊咯，《 500 Days of Summer》《無痛失戀》等等呢啲咁樣。 哇，真係囊括咗好多喎！咁你最後係睇得曬㗎，真係你 睇曬，我睇曬啦。 哇，好乖啊！ 係啊，真係睇曬，但係好多都已經睇完，唔係太記得。好彩佢叫我寫咗個 report，每一套戲就邊個感動位就寫俾佢，因為佢話咧我可能會唔同其他人唔同㗎。佢話唔緊要嘅，咁你要記住。點解我寫俾佢就係我自己都要記住，原來呢啲位係會感動到我嘅。 你有冇印象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嗰個感動位你自己寫咗出嚟啫？原來我因為呢樣嘢感動。 有啊有啊，有一個就係話媽媽佢個小朋友咧，佢就要佢住得好鄉郊去日本，咁就落好大風雪。如果要車嚟嘅話，要好耐時間。但佢有一個好急嘅病，咁佢同佢爺爺拗，公公地爺爺拗啦。咁佢就話我孭佢係一定會去到嘅。咁但係咧，因為佢個仔即係嗰個女人個老公咧，佢當初都係佢咁樣樣，佢孭佢，然之後佢死咗嘅。但到最後咧，先發覺，喺呢個時候，佢公公俾佢責怪，佢就俾咗呢個決定權個女人。佢話你中意啦，但其實唔係我害死個仔嘅。你計翻呢個時間，到最後，就算救護車真係嚟到，佢都係會死嘅。即係佢都將自己根本做到嗰樣嘢交俾個女人去決定，然之後個女人決定咗俾佢孭，佢用自己嘅生命去大風雪咁樣孭佢跑去醫院。 哇！ 跟住我覺得太感動啦呢件事，因為喺一個佢要救人嘅情況底下，我係俾人怪責緊，我都願意去俾你去 make 個 decision。去用我生命去救一個人。 咁去到真係寫咗呢一啲嘅 point 之後，俾書老闆交咗 report 啦。咁其實佢點樣將你睇完消化完同埋呢一啲 point 再放喺你可能呢一隻歌嘅錄音啊或者過程當中，點樣用翻出嚟嘅？佢有冇？ 係比較因為呢首歌咧，佢係比較即係有啲淡然得嚟，有少少哀傷咁樣。即係好似係有一樣嘢，你係我知道佢係會有啲咁樣噶啦，有啲未必開心噶啦。但係我而家重新出發啊，又或者係佢就話俾個情景，我就係望住個北海道，你啱啱落咗機，然之後咧你係唔開心緊，但係你又覺得聞到北海道嘅雪好舒服，你又好開就好個歐人哋俾到嘅 environment 你係好舒暢嘅，中間夾雜住嗰種嘅情緒咯。 哦，系因为你讲风雪，我唔知点解我喺听呢首歌特别 intro 嗰啲吉他嗰啲咧，有一种落住雪嘅感觉噶。 哦，系啊， 系我自己听嘅时候觉得啦。即系你而家讲雪就咦系，唔怪之我有个咁嘅感觉啦。 哦，咁我做到啦， 系做到个画面上嘅，系咯，画面会唔会都系一个喺今次录音，虽然前期准备好多 technical 嘅 note 可能要 mark 啲上上落落，但其实真系埋位录音嘅时候，根本都冇时间或者唔会去谂啲咁 technical 嘅。 唔系啊，就丧唱咯， 系 啊，跟住然之后 好多位書老闆都話其實呢啲位置我收貨㗎啦，但我覺得你個 possibility 可以再多啲，咁佢就再試咗200次咁樣。佢想要真摯啊，佢因為有好多時候我以為我擺咗感情落去，但係唔冇咯。 係 係啊，佢捉唔到啊，咁佢就話我要真係 feel 到你赤子之心。 咁前前后后个 focal 录咗几耐时间先完成晒嗰个录音咁样啊？ 前前后后，如果你话计埋 demo 就好耐啦，因为佢每首 demo 都用真正嘅录歌时间帮我录，然之后再拣， 可以 系咪好好啊？ 有几多首 demo 咁嗰阵时？ 有五六首啊， 即系五六首你都有入去准备晒录晒咯， 录晒佢，然之后仲要系好似录歌嗰只 detail 去录，先再拣，好好啊！ 因為我以為你頭先話揀嘅過程係即係有個曲嘅時候，可能有啲 demo 詞，跟住就播嗰幾隻，然後揀添。 唔係啊，係真係埋位，真係錄曬出嚟啊咁樣。 哦，咁你今年好多歌可以派嘅。 係啦，係啦，其實 有六隻喺度嘅咯，已經係。 但係呢隻就 best of the best 啦，應該咁樣揀得出嚟嘅時候。 呢隻就係監製佢好想今次我佢覺得我做完呢個功課之後擺到落去，佢想見到嗰樣嘢嘅最適合嘅嗰個歌。 MV 方面啦，咁啊今次主演又話小野同埋 Jessica 啦。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本身有冇谂住自己落去演嘅？即系啱啱你都有讲，诶，那个情节自己都 kind of 叫经历过噶嘛，一开始。 哦，冇、啊，因为我第一次参与，有谂啲 idea 俾啲导演佢哋。咁我 idea 就系、是、咧，我 play 个大 forward 嘅时候咧，你见到嘅全部都系好开心嘅两个人相处嘅画面，但系咧你。back 到底的时候呢就原来会有些男仔或者有些 不高兴的、 嗯、 但到最后个框框呢个女仔是不断按返我只是要看一些我觉得开心的 那 就是她欺骗自己其实我知道这个位根本你就是不喜欢我对你的但我就是要沉醉在我对你好的这个维度里面所以我觉得我很想用一个第三者的身份去看有人演出来、嗯咁我就好多謝小野同埋 Jessica 呢兩位演員幫我演呢個氣氛好好佢哋做得 係咁但係諗到用呢個倒帶同埋或者順 play 嘅呢一個概念嘅話你仲記唔記得嗰陣時點樣樣 pop up 呢樣係咪嗰期係咁睇啲戲嘅時候跟住之後係啦哇好多 嗰啲拍攝方式出嚟嘅 我係突然間因為其實係有個 group 裏面喺度講緊個 MV 啦跟住佢哋講講下我係踎咗喺我間房嘅地下度嘅嗰陣時因為要插電啊！佢哋， 你 MV 都好似有踎喺度，係。 然之後，我就踎咗度，突然間諗，咦唔係喎，其實好多人都係自己欺騙緊自己，佢見唔到嘅啫。咁不如我哋試下用呢個方式倒帶同埋 play 帶啦。真係突然間諗到嘅，係、 嗯。咁啊、嗯，今年呢一隻之後啦，會唔會都仲會有歌啊？定係點樣樣啊？嚟緊。 其實啊，因為未知道之後嗰、那個，但係我哋已經開始咗做啦、嗯，即係開始咗都係書老闆去一次過幫我做呢兩隻歌。咁跟住而家就個題材啦、填詞方面都已經做緊。咁但係就幾時出就未知，因為可能仲有啲劇或者電影嗰度要安排啦。 期待下，跟住又會要你有啲咩 preparation 跟住 下次係睇書啊，可能係 一沓嗰啲係。今次你要睇金融嘅書。 哇！睇曬真係不得了。咁而家呢一首大家聽到，即係嗰個準備過程啊，製作過程係點樣樣？由阿卡嘅最新快樂作品《愛人如己》嘅，今日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 身躯抱得太过紧，遗忘原来这是个手扣扣到太拘谨。紧张你是为愉快，你努力为我装作快乐是为负责任。误会爱可以送赠都送赠，单方面不计较地为爱人，看得太紧太深。结果热汗只能换到冷感，做到再好，好得使你暴躁。原来栽种花生培养分，其实过度浸死了，直至令外夫揭才知道好处好到。